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42集。 怎么应答才能显得谦虚又不做作呢？朱韵神志不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蹦出两字儿。 没错。 高建宏大笑。徐丽娜又说， 就是他脾气好像不太好，颁奖那天我跟他打招呼，感觉他都不拿正眼瞧人。 切，你这才拿到呢。朱韵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身旁的高建宏，一副过来人的表情。 哼，要说被他鄙视，我俩才叫经验丰富，是这圈子里的老前辈。 高建宏笑着喝酒，朱韵道， 不过这么一想，我们也挺厉害的。 是吗？ 因为我们不仅能编程，还能配合他的节奏。 徐丽娜兴致勃勃地问， 他是什么节奏呀？ 朱韵伸出一根手指， 唯我独尊。 高建宏笑得乱颤，而后忽然一顿，咳嗽两声，重新坐稳道。徐丽娜也把笑憋回去，抿唇看着朱韵，只剩朱韵一个口若悬河，旁若无人。 你要是适应不了，他能给你气死，但一旦你能适应他的性格，那他就无敌。 朱韵喝完酒，目光像擦过的皮鞋，锃亮锃亮。 知道吗？他在我们那儿扬名已久，江湖人称飞天马皇，就是他了。 高建宏到底没忍住，一口酒喷出来。朱韵还要继续说，后脖领子忽然一紧，被整个拎起来。高建宏说， 喂，轻点。 徐丽娜看着后面的人， 你怎么才来呀？通知你好一会儿了，快坐吧。想吃点什么吗？ 李寻谁也没理，二话不说的将朱韵扯出包房。 哎， 徐丽娜起身想跟出去，被高建宏拉住。 我们老板训话呢，你等会儿吧。 走廊，朱韵被推到墙上，后背贴着凉凉的砖面。他透过五彩的廊灯看到李寻面色不善的脸。 你还真是一喝酒就发疯啊。 李寻嘴里嚼着口香糖，声音低沉。朱韵直直地看着他。 李寻。 李寻眉头微蹙。朱韵小声说， 来跟我们参加比赛吧。 李寻默不作声。 对你来说肯定小菜一碟的。 朱韵两根手指搓了搓， 你稍稍当回事那么一点点，赢比赛就是探囊取物。 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小菜一碟的事儿？ 朱韵想不到理由，转换战术。 你知道吗？刚刚屋里有人看不起你，还…… 朱韵。 李寻打断他， 我傻吗？ 哪方面？ 李寻脸一沉，朱韵连忙说， 不傻。 或许是觉得跟醉酒的人谈话实在没有意义，李寻想离开。朱韵条件反射伸出手， 别走。 李寻外套敞开穿，里面是一件棉麻 T 恤，他没来得及转过身， T 恤领子已经被朱韵扯住。朱韵喝多，手下没谱，一扯下去领口被拉得老长，时尚款瞬间变成老头衫。李寻大怒， 你给我松手。 朱韵也顾不上别的，大叫道， 哎呀，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吧。 走廊来往客人目光都聚在这，李寻低骂一句想要甩开他，结果朱韵醉酒之中重心不稳，脚下打滑，直接扑了个狗啃泥，饶是这样他都没松手。所以大家毫不意外地听见撕拉一声，这回不只是老头衫了，李寻半边胸都露了出来。朱韵，李寻，路人。朱韵这次真的是被摔到墙上的。虽然李寻皮肤本来也不算白，但也从来没有黑到这个程度。 朱韵， 李寻跟他的距离很近很近，近到朱韵几乎能听到他磨牙吮血的声音。 你要是个男的，我现在就动手了。 朱韵可能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，没敢再顶嘴。李寻看着他垂头沉默的样子，静了三秒，低声道： 你为什么这么想赢比赛？你不像是对这个感兴趣的人。 朱韵还是沉默。李寻等了一会儿还没有答案，转身离开。 哎， 刚好高建宏从包房出来，对着李寻的背影说： 一起来嘛。 李寻没回头，给了他最简单明了的答复。 不， 拉李寻入伙的事以失败告终。没太出乎朱韵的意料，他早就说过没见有谁能说服李寻，反而李寻说服别人的能力倒是很强。不过真是好不爽啊。朱韵心里憋了一股火，虽然他知道这件事不能怪李寻，他从不藏着掖着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早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已经很清楚了。可是朱韵也不知自己钻什么牛角尖，就是一口恶气出不来，头埋在枕头里哐哐哐地磕了好几下。 没事吧你？ 方淑苗回过头担心地看着他。 从首都回来你就跟中邪了一样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朱韵爬下床换了身衣服准备往外走。 哎，干嘛去啊？ 朱韵有气无力。 不知道。 今天周六啊，你不去基地吗？真稀奇。 去基地也是干呆着，高建宏去找林老头了，李寻也不会给他分配工作。人生忽然变得好空虚。朱韵生无可恋地往外走，刚出门跟人撞了个正着，定睛一看，任迪。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，任迪率先一波换上短袖，朱韵往他手臂上一看， 哇，纹身啊。 嗯， 任迪特地给他展示了一下。 嗯，好看吗？ 一只马蜂。朱韵点点头， 好看。 任迪背着吉他，应该刚从工作室回来，他看出朱韵有点不对劲。 哼，魂不守舍的呢。 没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我来拿几件衣服。 朱韵点点头刚要走，任迪叫住他。 哎，等我，一起去喝一杯吧。 图书馆天台风景优美。 你说的喝一杯是喝奶茶啊？ 朱韵无语道。 是啊。 任迪捅开一杯递给朱韵。 我不敢让你喝酒。 嗯？ 任迪打趣地说。 听李寻说你耍酒疯一绝呀。 一听李寻的名字，朱韵肚子里那股火又冒出来了，呼哧呼哧的喘气，奶茶里全是泡泡。任迪嘿嘿两声。 怎么，你终于也忍不了他了？ 朱韵眯眼。 我怎么感觉你幸灾乐祸了？ 任迪大笑，使劲一拍朱韵的肩膀。朱韵呛了口奶茶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。 你看着点啊。 朱韵脸涨得通红，任迪搂着她的肩膀晃了晃，以示歉意。 来，说说，怎么了？ 朱韵也不扭捏，将比赛的事情告诉任迪。任迪听完点点头。 嗯，正常。 哪正常？ 他要赚钱啊。 参加个比赛也耽误不了多久。 他做事都有计划的了。 任迪安慰他。 跟你说，之前有一次我想让他帮我们搞一下音乐合成软件，他拖了一个月都没空。后来还是付他钱让他当生意做的。 朱韵咬着吸管嘀咕道。 切，就没见过他这么喜欢钱的人。 任迪顿了顿说。 他好像是在攒钱。 还是学生，这么急着攒钱干嘛？ 他肯定是要自己开公司的，他这人不容易相信人，不会轻易接受投资，肯定要自己攒钱。而且 说到这，任迪静了一会儿才说， 之前有次他来看乐队演出，那天他心情不好，喝得有点多了，无意间说他还欠一笔债。 朱韵牙一打滑，差点没咬到舌头。 什么？ 开公司可以理解，欠债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 你小点声行不行？ 任迪瞪他一眼。 我也没听清，反正就是那么随口一说。 朱韵真心是被惊到了。欠债？欠谁？想想李寻那一身浑然天成的街头范儿，朱韵有点头大。 哎呀，你也别乱猜了，应该不是什么大事，他自己有谱。 任迪提醒他。 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，李寻宰了我。 朱韵举起手掌对天发誓， 死也不说。 下午朱韵乖乖去基地，没活就干坐着看书。屋里很安静，窗外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高建宏跟林老头讨论问题还没回来，朱韵坐到座位里，余光偷偷瞄向旁边窝在椅子里写代码的金毛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